在某一天闯进我思想，缘分让你眼睛的方向， 隔着人群影遇上，期望共你彼此分享， 让这一刻沾满了芳香，让你这个可爱迈上， 在我心中央，浪漫如一阵凉， 分有如在愚弄我俩， 如在眼内结霜，只看见磨灭印象，长街至尽然已未尽， 让眼睛默默合上，回味那路过方向， 快将香气嘴边再尝， 如感到水亦在唱，这一刻回头又是我俩，两颗心如旧又重遇上，别要多猜想，我心素养， 你换旧友的立场， 似是缘分都二人向着这方向，尚有很多想与你分享，但我看见只有路障， 在那街中央，路突然的漫长， 缘分有如在愚弄我俩， 如在眼内结霜，只看见磨灭印象，长街至尽然已未尽， 让眼睛默默合上，回味那路过方向， 快将香气嘴边再尝， 如感到水亦已在涨，这一刻回头又是我俩，两颗心如旧又重遇上，别要多猜想，我心素养， 你换旧友的立场， 似是缘分都二人向着这方向， 让我轻推开我的心窗， 跟你遇上如梦一样， 祝福我俩， 请祝福我俩，前路每日再碰上， 快将香气嘴边再尝， 如何感到水亦已在唱， 这一刻回头又是我俩，两颗心如旧又重遇上， 别要多猜想，我心素养， 你换旧友的立场， 似是缘分都二人向着这方向，似是缘分都二人向着这方向。